来此作佛不亦心。公稿人印智法师。印智在这里先向大家忏悔，因为我的粗心大意，没有早日同先师整理生平传记。先师往生之后，我们历尽艰辛四处寻访，而所得的非常有限，每次想起这件事就令我羞愧难当，后悔不已。不敢乞求大家的原谅，但是要恳请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。我同严公恩师的相识有些戏剧性。1986年2月底，我仲未有出家，想在间屋里面起一面戒墙，就请一个同族的孙去帮我了。他叫黄合文，同我是自细的玩伴，互相之间无话不谈。那日我准备了酒肉，打算中午同合文好好饮几杯。结果到中午快食饭的时候，他推脱家中有事，非要回家不可。我挽留不住，就将炒好的肉装在一个小兜里面，把酒肉攞晒去合文的屋企。结果合文仲是推脱，不肯再陪我饮酒了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，他说我知他已经在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座下皈依三宝，求受了五戒。我的老母亲一生食素念佛，我都受到一些影响，所以不但对学佛不反感，还很向往。我即刻对合文说，这样啦，你今日陪我将这些肉食晒，将这张酒饮晒，然后你带我一起去找海贤师傅皈依，以后我亦不再饮酒不吃肉了，你看看好不好啊。合文见我这样说，就爽快答应了。于是陪我吃了那一餐酒肉，果然在几日后的三月初三，我真是和合文一起来到来佛寺求皈依了。第一次见老和尚，就觉得老和尚特别慈悲善良，令我觉得好亲切，好似见到亲人一样。从此隔几日唔到寺院就心急，见唔到老和尚就好挂住。于是隔十日半个月，我就去寺院一次。嗰阵时屋企仲冇单车，每次往返要两三个钟头。1987年9月嘅一日早晨，我同邻居喺外面一起食早饭，睇到老和尚揸住个袋向呢边行咗过嚟，我放低碗筷，即刻走过去同师傅叩头，问师傅：你系要去边度啊？师傅回答：嚟睇你啊！我拉实老和尚嘅手，好感动咁流住眼泪问：师傅，你嚟有咩事啊？师傅话：冇事，嚟睇下你，你好耐冇去寺院啊，睇下你喺度忙啲乜嘢，念佛有冇鞋台。我屈指一算，因为忙于耕种，已经有近三个月冇去寺院啦。卢家师傅专程过嚟睇我，真系令我惭愧万分。出家之后，师傅就对我讲：我哋呢度系专修念佛，唔搞经忏佛事，宁可无庙，不能无道；宁可无人，不能无法。啱啱开始住道场，觉得新鲜，仲能够精进修学。可是时间一耐， 因为没有真实功夫就觉得单调乏味了。于是忍不住想出去行一行，想另外找一条捷径。老和尚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，南跑北步不如守个小庙。可是我当时太愚痴了，对师父的良言相劝一啲都听不入耳，于是就离开师父到各地的大寺院去参学了。这一参多年的修行都没晒了，心彻底散了。一直到2003年在极度失望的时候，我想起师父当初的教诲，于是回到师父身边向师父忏悔。师父一句都没有怪罪我，好和蔼地对我和印咸师兄说，你们如果不想住来佛寺，可以去同柏山塔院寺，都是我起的道场，那边比这边环境好。我和印咸师兄都答应了。师父拿出几千元托人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，准备给我们在山上耕地用的。但是我们两个到塔院寺住了没几耐，因为嫌山地太俊俏，就约埋一起逃跑了。去年正月，我们去同柏山采集老和尚生平素材的时候，印咸师兄我们两个在塔院寺和大家讲起这段不光彩的往事，我还觉得又惭愧又好笑。惭愧的是，我们几十岁的人都没有令师父少些操心，好笑的是我们在师父面前一直就好像个大不透的细路。离开塔院寺，师父都没有怪我们，用亲自将印咸师兄和印支法师送到千佛寺，祝福他们要好好修行，振兴千佛寺两千年的古道场。跟住没几耐，我都到千佛寺去常住了。在印咸师兄的带领下，千佛寺从无到有，虽然没有起殿宇，但是良好的道风学风已经养成。净空老法师讲过，道场以无事为兴旺，所以千佛寺是真正兴旺的正宗道场。2007年8月18日，我回到来佛寺准备和老和尚祝贺107岁大寿。老和尚流住眼泪说，印智，你不要走了，我都100多岁了，都没有几多年在世了，但是寺院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个合适的接班人。其实师父的弟子当中出过很多优秀的人才，譬如广为人知的少林寺首座印松法师就是贤公老和尚剃度的，再譬如恢复南洋两座古刹的印松法师亦都是老和尚的弟子。同师父这些真正的高足相比，我印智实在是无地自容，自惭形秽了。但是看着师父满脸泪水，我实在不忍心再加以拒绝，就留在师父身边尽孝了。师父往生走了，因为净空老法师的赞叹，令我这个不肖弟子都跟着一起出了名，这样令我一直觉得惶恐不安。我明白我现在所拥有的其实都是师父留下的余福，凭我自己又何德何能呢？印咸师兄修行比我精进，印荣法师 对师父的孝心令我真心折服，愧不能及。他们其实都比我优秀，我现在被大家恭敬，无非是因为师父往生在来佛寺，而我正是来佛寺的当家师。去年夏天，因为天气大旱，有一些村民来到寺院找我说，人家海贤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方圆几十里年年风调雨顺，为什么老和尚去年刚刚往生，今年就遇到这么大的旱灾呢？我们认为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家师没德行，没福报啊。当时我听了，心里面还要不舒服，认为他们是无理取闹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都是菩萨，讲的一点都没错。我现在就好像被通缉一样，行到哪里都有人能够认出我，这都提醒我一定要做出个好榜样，否则就是令佛陀冇面，令恩师冇面。我曾经在老法师面前表过态，为佛法，为众生，即使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把贤公老和尚的家风继承下去，令净土法门在来佛寺发扬光大。我听老法师讲过，名为造化所忌，知道如果没有真实德行，这个凭空而来的虚名会把人活埋了的。所以我和开宗法师经过慎重考虑，为寺院已定了一份方案，并于即日起就开始实行。一，根据来佛寺目前的状况，计划留众20人左右，止语念佛，坚持长年佛七，每日8个钟念佛，3个钟睇贤公光碟，2个钟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直播，每日修学时间共13个钟，坚持长年不变。个别想延长修学时间的，寺院大力支持。二，来佛寺现有常住5人，出家法师3人，居士2人。根据现实情况计划，留义工10人左右，条件是高质素，识护法，能吃苦，处处以贤公老和尚为榜样。三，来佛寺原则上不接待参学人员，特殊情况下，我们的做法是当日能回去的，中午随众就餐，下午和夜晚赶到寺院的确走不到的，留宿一晚。四，来佛寺四众弟子如何学习贤公和尚？一，秉承贤公老和尚的道风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六和道场，百忍家风，勤劳节俭，在生活中尽量做到落实。二，在学风方面，只依师父上人上正下空老法师的教诲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解行相应，从自身做起，人人以身作则，提高自身质素，做一个合格的佛弟子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印智法师已经写过2次稿，都被抹学以不够深刻为由退回去了。这篇是第3次。净空老法师 在无量寿经科著学习班上评价开了法师的一篇心得报告的时候，有一段精彩的开示，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。我们听了你的报告，生欢喜心，唯愿你要坚持。你如果不坚持，这个话就是妄语。这篇文章就是妄语的证据。将来有因果，如果真的照这个誓言去奉行，你决定有成就。那我们就看到佛法将来慢慢再兴旺起来，念佛的人越来越多，社会会祥和，太平盛世会出现，大家好好用功，讲嘢要算数。